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你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搜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天一，今天又在周日跟大家见面了。 没错，那今天天一呢，跟我们也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武侠梦啊。我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看武侠电影，我相信两位也都是，都有一个那个时段啊，就觉得特别自己想去那个南少林寺学一下功夫，有没有？ 南少林寺，我应该是跑这个悬崖里面找这个武功秘籍吧？ 啊，就是去深山老林里是吧？ 对， 二位都是江湖中人。 江湖中人。好，那这一部分的话题呢，还是留到我们的下午茶的部分，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好的，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女生宿舍呢裹浴巾走维密啊，这是笑 cry 了啊，这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视频好吗？ 好，女生宿舍走维密、啊、 是的， 我看一下。 如果在宿舍的话比较暴露，然后就觉得浴巾还能塑造个抹胸的效果。我们没有剪辑，就拍了一次直接上传了，没有想到就很多人都转发了，我微信发给他了，说宿舍里关系很好，说我走的太不专业了。 好的，我们刚刚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看不到这个视频的、所以就大家一定要下载我们的易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刚才的这一段视频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宿舍里面有很多的女生从这个门那边走到这个镜头前面，而且他们都裹着这个浴巾啊， 裹着自己的那个 对 毛巾啊， 对，很像那个维密秀。不过我觉得他们是差了一双翅膀啊。 是啊， 是，这是近日呢，这是山东济南这个齐鲁师范大学的五名女生裹浴巾走猫步啊，模仿维密秀，真是嗨翻了天啊。那刚才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个叫王同学的也说了，录这个视频呢也没有彩排，就一次过啊，然后他还专门把视频发给了妈妈看，却被吐槽说走的是太不专业了、啊、 这真的是亲妈给他评价呀。 是亲妈给的评价。就我们觉得我在这个大学的宿舍里面真的是每一次都会发生各种各样好玩的事儿、 啊。 天一大学这个宿舍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我们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三国杀，当时特别的流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杀人游戏，就这也是我们在对狼人杀、这也是我们在大学里玩的特别多的、然后我们还玩过什么大富翁，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宿舍人比较多嘛，所以大家每次都团着一起玩、然后当然这不鼓励大家了，那还有像打牌打麻将的好像也听说过有的宿舍干过这些事儿。 还有健康游戏的啦。 对， 是的啊，这是男生宿舍。其实女生宿舍这个好玩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像跟他们这个维密走秀、我们宿舍也有类似比较蠢引号的蠢的这种行为、我们有这种假装的化妆舞会，就是、 是吗？在宿舍还有这样的情况？ 对对，就是打扮的特别的另类。我的朋友给我扎了一个哪吒的发型，就是头顶有两股小撮的头、然后那个眼影给我画到这个脑门这儿， 就是这个 就是太阳穴， 对对对，太阳穴这个位置、 嗯、 然后就是整个妆容都非常夸张，然后我们就穿上高跟鞋，穿上那个夏天的裙子，就在宿舍就是群魔乱舞。就现在想想真的是蠢， 哎，还是挺好玩的、 嗯、 我们宿舍一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像这样的出幺蛾子的这种舞会啊，或者是走秀之类的，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喜欢买点什么比较好吃的零食啊，买一些酒啊，然后几个女生在一起聊天、 嗯、 没有这样 就没了， 然后耍酒疯 耍酒疯这更不提倡。 开玩笑了，就是女生在一起之间就喜欢诉说各自的小秘密嘛。 对对、嗯、 对，我觉得男生一般啊把这个环节都放在了酒馆外面的聚餐当中，在宿舍嘛、 嗯、 要么就是休息，要么就是游戏打游戏、 嗯、 对，这是男生宿舍经常干的事情。 是的，好，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来小磊给我们说一下第二条、嗯、 第二条呢是有关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冬天天气寒冷，大家都想洗个热水澡来暖暖身子。其实你知道吗，冬天洗热水澡它还是有五大误区的 啊，有误区的。 嗯， 嗯，我先问问一梦啊，你洗澡的时候时间长吗？热水泡澡的时间？ 泡，我一般不是很爱泡澡，我一般就是洗澡嘛。 嗯， 我很喜欢用那种比较烫的水。 大概洗多久？ 就是 看心情。 我觉得洗澡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 对，看心情是吗？ 所以就是一般都会，半个小时吧。 啊、 就是即使我不洗头也是半个多小时， 就是用热水一直淋浴淋半个小时， 这真的好舒服啊，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舒服，但这种方法呢，我们的专家说了呀、 嗯、 泡澡时间太长会使皮肤表面失去油脂保护，引起皮肤发皱脱水等情况，还会让人产生疲劳感，引起心脏缺氧缺血等。所以呢建议盆浴是20分钟，淋浴的话5到10分钟就可以，不要时间太长、 哦、是吗？ 嗯， 但是我觉得一般20分钟，这个因为还要洗头发嘛， 啊，就是说热水泡澡或者淋浴的时间不要太长， 哦、好的， 就是整个的。 我觉得男生时间还够，女生八成不太够，对吧？ 对， 女生要洗的很多嘛，不像男生冲下就出来了， 对， 可能时间还 好。15分钟吧，差不多。 对，我觉得至少15分钟、啊，女生。 对， 如果你想时间洗的长一点的话，那就注意你的温度不要太高。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洗澡水温越高越好，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热水洗澡嘛，尤其是在天冷温度低的情况下。都想来泡一个热腾腾的热水澡，但是啊，如果你的温度过高，会增加破坏皮肤表面的油脂，导致毛细血管扩张，加速这个皮肤的干燥。所以建议呢， 嗯、 洗澡时的水温呢与体温相适合就可以，不要太高。 好的，对，其实我平时我就是不是比较喜欢把那个水弄得烫烫的， 嗯， 对，是这样子的。 我也喜欢，就特别冬天，身上发冷的时候，赶紧打开这个水龙头洗一下。 这个皮肤和身体都不是太好的情况， 会让皮肤更加的干燥、嗯、 好的，这是误区二。误区三呢，就是洗澡过于频繁。我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一天至少洗1到2次的澡， 一天洗2次。 对，出门之前洗一次，晚上回来洗一次。 哦，这也说得通， 好勤劳。 就我觉得我是这个习惯，你是这个习惯、 嗯、 但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啊。 嗯， 就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洗澡越勤身体才会越干净，但随着冬天的来临呢，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会脆弱，那皮肤的这种瘙痒也容易盯上这些勤洗澡的人们。 嗯， 所以这个这个洗澡过勤呢，会洗掉皮肤表面的一些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一些保护性菌， 嗯， 所以容易伤害到皮肤的角质层。建议呢，冬季洗澡是这个每周1到2次，这个是有点太少了， 做不到是吧？ 我觉得会臭了，人都 会觉得会发臭。 对，我觉得这个次数有点少， 就3到4次吧。嗯， 我其实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我觉得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感觉如果你每天不洗一次澡，就这种习惯养成，就觉得会难受。 嗯、 尤其男生头发很爱出油， 嗯、 对吧？ 嗯嗯。 如果我要不冲个澡的话，我都觉得头就有味儿，就那种感觉。 嗯嗯。 所以到现在就觉得好像每天至少得冲一下。 对，而且男生 习惯 头发短，一般都是洗头跟洗澡一块儿， 对， 单独洗头。 对。 而且大家也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抹一些身体乳，然后或者是往身上拍一些那种爽肤水啊， 嗯、 之类的，我们脸上抹的，身上也可以抹，抹完水再抹乳，这样对，就是防止皮肤会发皱这样的情况。 对，其实这个每周洗多少次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就可以，就是反正是原则就是不要洗得太勤。 是的，好，那误区四是洗澡顺序呢不讲究。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呢？ 洗澡的水的温度相对较高，温热的水突然从头而至，会让人调节系统是措手不及，引起头部及全身皮肤管的骤然扩张。大量的血液呢集中到皮肤的表面，导致心呀、脑等重要的脏器官呢就急剧的缺血，头晕、胸闷等种种不适感会困扰着大家。 这么多的 对 副作用。 是的，所以建议呢大家在冬天洗澡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洗澡前先用热水冲冲脚，待这个脚部温暖后呢，再慢慢的往身体上淋水，让身体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就是不要一下子用热水冲到身上，这样会身体有一些不适。 是的，是的，没错， 就是从脚做起。 对，好。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以防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洗澡的房间里面，所以就会紧闭门窗。但其实呢这个方法呢会极易导致一些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的人呢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即使这个结果还是挺严重的。 是的， 所以建议呢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要紧闭门窗，漏一丝丝的小缝，漏一点空气，这样呢不会让你的这个室内的温度太冷，也会让你的这个空气得到一个很好的循环。所以这个超过半小时呢，如果紧闭门窗了，你的朋友如果超过半小时还没有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去关心一下他。 好的，其实我一般洗澡半个小时。 就我觉得女生基本的半个小时吧，我猜了啊。 我夏天洗澡蛮快的，冬天确实半个小时是有点短了。我夏天一般十几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哇塞，小磊你这是女汉子啊，这个速度相当快啊。 就是赶时间会这个样子的。好，女神麻辣烫的最后一条，让我们天一帮我们播读一下吧。 对，这个是讲我们的一个明星啊，黄子韬，他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小鲜肉之一啊。他 cos 的游戏角色呢化身为舞者圆梦，这个武侠梦。那10月24号呢，伴随着某游戏的正式上线，黄子韬 cos 的游戏角色海报同时呢也惊艳亮相。黄子韬是除了唱作人、演员、玩家等广为人知的身份外呢，他在生活中的另外一个特殊身份呢其实就是舞者。 是武术的舞。 对，这个不是舞蹈的舞，是武术的舞。他从小呢就喜欢武术，而且得过很多奖项啊，曾经从区比赛一路打到国际性比赛，并获得了全省第二、国际比赛第三的好成绩。所以他在拍一些武打的让戏的时候，从来不用替身，他就是说我是一个男人，我又不矫情。这是很霸气的一个话啊。 对对对，这个黄子韬他的性格一直都是蛮直接的， 耿直 boy。 对，是的。而且啊，我一直都不太知道他居然是练武打出身的啊。 对，其实看那些综艺节目中呢，他会秀一些武打的基本功，还 是 挺帅气 的， 而且 能看出 是 童子功。 他是跟成龙大哥一起合作了， 合作过 一个电影，也是 就好像去年的新年档的一档贺岁片吧。 是的，在里面也是 有一个角色，没记错的话， 对，是这样子的。好的，还是要支持一下这个无理涛涛哈， 一个敬业的涛涛。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你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进行页面搜索，您可以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啦。 是的，没错，还是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一 到周六周日就蹦出来的妇女真有天衣。 是的，没错。那今天的天衣过来也是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刚刚 我还真的很奇怪，你们女生也喜欢看武侠吗？ 啊，我真的很喜欢， 喜欢 我真的超级喜欢。 那你说几部你看过的比较经典的武侠片？ 好，我看过比较经典的武侠片就是黄飞鸿系列。 啊，这算 就真的是太经典了， 很经典的一系列的武侠电影。 黄飞鸿系列，然后香港的武侠电影《笑傲江湖》， 这也是很经典的。《 笑傲江湖》，还有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那个角色是， 就是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就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对对对，还有一些，还有什么呢？我想一想， 也不看电视剧的是吧？ 电视剧也看，电视剧也看，比如像什么，哎，《鹿鼎记》， 对对对，《 鹿鼎记》算是吧， 算是 啊，《鹿鼎记》，还有一个是周芷若那个叫什么，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 对，还有《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 神雕小侣》， 小磊 ， 神雕小磊，不好意思，舌头秃噜了。然后这个《神雕侠侣》我还真没有太看过，但是知道啊，知道，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对，那个阿紫吗？ 对，是天龙八部。 对对 对, 对，看的是这几部。 对，我们俩差不多了。 差不多。 对，我觉得 天又要说了很多是吗？ 要我们没看过的了。 这个你们说的是比较经典的，基本都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嘛。 对，这个是大家几乎全中国人吧应该都会很熟悉的一部作品。 对对， 那除了金庸以外的，可能我们对古龙的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大家可能也会知道一些，比如说绝代双骄，比如说铁血传奇，其实就是楚留香，对吧，小李飞刀，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 的。 对，但是可能就我个人来讲，还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可能在武侠这块影响力更大。 对， 这更多可能在电视剧层面比较多，因为好像每个几年都会有导演拿出来翻拍一下， 或者新版啊。 对，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金庸先生作品特别经得住翻拍。 是的， 有的戏好像翻拍第二遍你就不愿意看，比如说特别经典的像那个 还珠格格， 翻拍大家好像影响力很差，对吧， 太差了。 咱们这么说好吗？说实话了。还有就是 代表大家的心声。 对， 还有像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他也翻拍过白蛇传，是不是？但是绝对影响力不能跟当年的比。 对， 但金庸的作品很神奇， 对， 翻拍一次引发一顿 火，一 群 演员， 哪怕是就是大家是骂声不断呢，也是边骂边看，没有说一部收视率不好的。 对，我记得那个神雕侠侣就翻拍的时候，就好多经典的小龙女的角色都不会是有那种经典不会颠覆的感觉，而是每一版出来都会给大家一个新的小龙女的。 你们俩年纪比较小，你们俩是看过哪一版的？谁主演的？刘亦菲那个版本的，李若彤演的，你们看过吗？ 看过， 是还有古天乐是吗？ 对 对，李若彤 那个版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版。 是吗？ 对， 那我们来看个视频回忆一下怎么样？ 好， 来看一下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 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我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 我却越来越黑，你在这儿，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回顾了一下我们经典95版的古天乐和李若同版的《神雕侠侣》啊， 这个音乐一出来，我们三个人都被 你们俩那时候刚出生没多久吧？ 我还没出生呢， 你还没出生呢是吗？这是我小的时候那个版火的时候，我跟你想当时什么情况啊？当时我们一上学啊，大冬天你知道吗？东北还挺冷的，大家一边瞪着嘚嘚嘚嘚的说：“哎，昨天晚上你看《神雕侠侣》了？昨天演的怎么样？”那个时候李若同一出场，我印象特别深，他从天上这样飘下来一袭白裙，宛若仙子，所有的男生看到这个女生觉得惊为天人， 就是惊艳到， 对，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可以这么美，所以我们记住了有一种美叫做小龙女。 她真的是最经典的一个小龙女了， 对， 就无人能超越的这块。 我觉得不好说无人能超，像你们记忆中应该是吴亦菲，刘亦菲的那一个吴亦菲， 刘亦凡 是那个对吧？刘亦菲的那个版本， 刘亦菲确实也很， 她也很接近大家原著，因为我真的是看过这本书的原著啊。我觉得原著这是我在金庸作品当中最喜欢，因为她爱情的比重非常大， 对。 然后整个刘亦菲的那种仙气儿，我觉得可能是比这个李若彤演的这版的仙气更足，但是我倒是觉得好像没办法，那个李若彤就是我小时候先入为主的印象， 对对对， 她太美了，这个确实有点不太能超越。 包括古天乐也是，他演的杨过过儿，也是特别的深入人心的， 就是这两个角色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刚才还说那个时候古天乐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黑呢， 他那时候还是个奶油小生，刚出道没多久， 很帅气，也很美，也很美丽。 但是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哈，像这样一段感情，你们现在可能看完电视很接受啊。其实当时在写作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因为这个书是金庸先生连载的嘛，在自己的那个报纸上面，所以他在写的时候，这是他现实生活的感情真的遇到了一个问题，他才写了这个。这个可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当时他在正好经历到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他其实经历他应该说金庸先生一生跟四个女人有个感情纠葛，一个是他第一任的妻子，第二个呢是他喜欢的当时一个大明星叫夏梦，夏梦是 我听过， 对吧？当时他的形容是，西方有奥黛丽·赫本，东方就是有夏梦，就形容这样一个大美女。 哇！ 你想想，他喜欢追这个女生追到什么程度，他都甘愿跑到人家旗下给人家当小编剧，大才子金庸啊！后来他经历了第二段的婚姻，就是进入到了跟朱梅。就是创办了他的那个《明报》这个期间，但是这个时候啊，朱梅是一个特别强悍的女生，两个人随着事业的进展呢，这个感情生活慢慢的就不顺了，总吵架。 也就是他没有跟夏梦在一起。 啊，夏梦没追到，其实夏梦的这个角色啊，在他的这个 笔下， 在笔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角色，比如说大家就知道《天龙八部》里面段誉一直追那个王语嫣，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他的追夏梦的感觉，就是王语嫣是那么个完美的角色，但是这个他那个当时的段誉就相当于在旁边就不起眼儿，人家身边有一个高富帅，对吧？又武功高，长得又帅，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段誉就追不上，然后但是还有点死缠烂打，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那个意思，就有点很像当时金庸在追这个夏梦时候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就是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你这种。 也是一段比较浪漫的这个过程。 但是其实这个关键的部分没有讲了，就是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一段凄美的感情故事，可能时间不够，下面能给大家继续聊。 好的，是的，那由于我们的时间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就留到下半段说，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一会儿见。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是的，今天还是有请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大家好，我就是他们口中的妇女之友，今天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你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来进行一个直播的体验，您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点击进去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的情况了。 没错，刚才上半段呢，我们也是 聊了一下我们心中的这个看过的武侠片，然后我们三个人刚刚又看了一个那个什么 九五版的《神雕侠侣》的一个电视剧的片段， 瞬间引起了我们的回忆。 对， 是的，我们欣赏到了这个李若彤的美好，古天乐的帅气，当时的那种帅气和美丽，也同时聊了一些金庸先生的那些故事。 对，上半节没有讲完啊，上半节讲到说他为什么在感情当中，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这个感情角色的定位会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王语嫣的追求者段誉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但刚才我们看到《神雕侠侣》嘛，其实刚没有说完啊，但写《神雕侠侣》这段时候，他其实在第二段感情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的当时的妻子叫朱梅啊，是一个很强势的女强人。咱们大家都知道哈，男强女弱或者是男弱女强，哎，这能过日子过得特别好，对吧，就是和谐。但如果两个强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样的家庭关系往往不太好。 是是， 对，这是金庸吧，是一个外弱内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特别有主意。但朱梅呢，同样是个女强人，所以两个人啊，这个观点啊，矛盾呢，随着事业越来越大呢，就暴露出来了，吵得不可开交。 是， 吵到什么程度呢？一下班金庸不愿意回家 啊。 你们能想象那种在吵到什么程度吗？ 啊，就是男人都会这样子的嘛，尤其结婚之后。 对，不会都是这样啊，是这种关系不太好的。 大部分。 然后呢，他们单位附近啊有这么一个咖啡馆，他就每次啊一下班就去咖啡馆坐着。 嗯， 这个咖啡馆跟咱们现在的咖啡馆有点像啊，就是里面还会有一些简餐，对吧？套餐你也可以点些东西来吃。 嗯， 他就在那里消磨时光。哎，这个时候呢，这就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女招待，就小服务员。 嗯， 哎，就是因为他每天就读《明报》嘛，一来二去知道这人是金庸。当时金庸啊已经有影响力了，他写的那个连载小说啊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这个人就总会拿这个书来请教，说：“哎呀，您是金庸先生吗？感觉我特别喜欢你写的这个东西，我特别崇拜你。” 就是小粉丝。 对，这个人啊比这个金庸小20多岁呢。然后有一天啊，金庸就随手给了他10块钱的小费，结果他就追出去了。他说：“哎呀，金先生，我知道那个您这个创业也不容易，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他就把这钱给了金庸，金庸大为感动，说：“哎呀，这个小姑娘还这么通情达理，知书达理。”所以这两个人就越聊越多，越聊越多，最后干脆两个人同居了，租了一个房子。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婚外情。这个婚外情，你想，一个金庸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对于公众人物的这种超出伦理范围之内的感情，在当时的社会是有特别大的压力的。所以我们讲到这段时候，再回到这个咱们说的《神雕侠侣》，就明白了当时古天乐饰演的杨过喜欢上李若彤饰演的这个小龙女。小女是她什么人呀？是她的师父。她叫小龙女什么叫姑姑。哦，你一个徒弟娶了师父，即使在现在看来好像也的确是有点不伦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说当时在她现实中生这个感情受到的压力，她在作品中其实就把它反映出来了， 呈现出来了。 当时在小说中描写的啊，当时整个这个社会都对杨过特别不耻，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有了苟且之情。整个武林都特别敌视他们两个，对吧？但是杨过很霸气啊，就是在终南山上当着所有英雄豪杰的面说：“我就要娶 他，拿着剑还逼着那个当时的叫那个武当妻子哈、啊、当见证人。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其实我们看到的小说这么虐恋的感情，它其实是有一个很 现实 的生活基础。 所有的电影都是来自于现实的。 但是到这儿还没有说完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电视剧当中，当然了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最后两个人在了一起，襄阳之战之后两个人退隐江湖。 嗯，是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呢，两个人后来呢，这个金庸还是跟这个朱梅离婚了， 嗯， 跟这个他的这个小服务员啊在一起，两个人其实到现在还算是很幸福。对，这个人叫林乐怡。然后其实金庸本人对这段感情是很悲观的， 嗯， 但可能你们会说，这个那不是大团圆结局吗？怎么是悲观的？是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仔细在看剧情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对这两个人物的命运是特别消极的。比如说小龙女， 嗯， 她在一次迷迷糊糊的时候被一个道士尹志平嘛、 嗯、 给玷污了嘛， 嗯， 这个等于其实对于女人来讲，贞洁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对，他这个剧情还是在发生在这个古代嘛， 嗯， 然后再说这个杨过。被这个淘气的小师妹啊一刀把膀子就给卸下来了、嗯、残疾了。 对， 残疾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不太 是、 啊、不幸的存在，对吧？ 对， 所以等于说这两个人物的结合啊都是两个残缺体在一起。 对， 就所谓天残地缺，天残地缺在一起注定不能在一起的。其实原来就是可能金庸先生写的是小龙女跳下了山崖，19年后杨过跳，两个人重聚了。但其实通过这个剧情设计，其实你知道金庸本来是对这段感情是绝望的， 它是一个悲剧， 它不仅是一个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感情，两个人本人身上也具有着悲剧命运、 嗯、 当然他为了迎合这个市场最后写成大团圆结局。 是的， 但是这也是反映，其实我们倒推回作品，挽回这个主人挽回作家的身上去讲的话，你会发现原来其实他的作品当中是有他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的， 嗯、 对感情的态度。嗯， 好，天一跟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关于《神雕侠侣》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其实这个《神雕侠侣》也囊括了几代人的回忆，然后天一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他的台前幕后的一些事情。 是的， 也能感受到这个。慢慢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发现回忆又厚重了一点，是吧？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没错。那我们说完这个《神雕侠侣》呢，我们再说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就是《黄飞鸿》系列。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海报。哎，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 嗯， 我觉得我们大家对这个一点都不陌生吧？这个当时我记得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的频道都会不停的在循环播放这个黄飞鸿的系列， 对， 他有好多的系列，甚至还有甄子丹版本的， 嗯 嗯，好几个版本， 对，当时还有赵文卓版本也有过一个， 是都有这些版本、 嗯， 我觉得黄飞鸿系列就是有这个黄飞鸿一是1991年的，黄飞鸿二是龙。行天下是1992年的，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1992年的，黄飞鸿三就是狮王争霸，这四部呢讲述的都是清末武术大师黄飞鸿的故事。这四部电影呢也是直接捧红了我们的刚才的这个海报上面的李连杰， 嗯 嗯，而且让他顺利打入了香港的影坛。 对、 嗯、 我记得我爸说过他非常痴迷对于这个 这一系列 黄飞鸿系列。对 对， 说那会儿因为家里不是没有电视机嘛，然后就是去他们一个社区固定的一个地方看电影，然后就是没有电影票的话是挤破头的爬墙进去、 哦就是、 然后就是在围墙上面坐着，然后也能感觉到很 是。我还就是清楚的记得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比如像牙擦苏， 牙擦苏龅牙苏， 对，龅牙苏 是龅牙苏， 然后鬼脚七，然后还有一个叫 十三姨， 那李连杰那一版是关之琳演的， 对、 嗯，也是非常漂亮、嗯、啊，那也是惊为天人的一个感觉啊、 嗯， 就是那时候香港的几大美女之一， 对 对、 嗯嗯。其实我觉得黄飞鸿系列这个电影跟金庸刚才我们聊到的他的这个武侠片的风格不太一样啊， 是的， 金庸的武侠它是一个大武侠，他写的是整个、 嗯、武林 的恩怨情仇。快意江湖，它是这种。可能到了黄飞鸿系列里面，它有一些影射了当时的社会， 嗯， 就是它里面不仅仅 有殖民， 对，有当时那个整个的广州那个地方，它是以广州为背景嘛，写的广州那地方各个那个清末时期中国的那个现状，在外国列强的这个欺压下， 是 中国人民是如何反抗的。然后他把这种反抗精神浓缩成了一个黄飞鸿的形象， 是 依靠着武侠这个一身的武艺来伸张正义， 对， 男儿当自强嘛。 是耀武扬威，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所以这两种的背景和切入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对， 没错。 我们刚刚聊了那个金庸先生系列的这个武侠片，然后又从金庸先生呢一下来聊了一些黄飞鸿系列的。其实黄飞鸿系列是这个徐克导演指导的， 是徐克导演指导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东方不败啊，东方不败实在太霸气，这也是《笑傲江湖》，是另也是讲武林的。 这个又回到金庸先生， 对，我们又跳回了金庸先生的。 是我们也是看一下他这个视频。 走到中人，哎，我叫你胡聪啊，姑娘贵姓方名啊？姑娘唔方便讲啊，咁我送个俾你啊，啊，不如叫哎，姑娘，你又捉鱼啊？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片段呢，也是来自于我们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林青霞醉酒啊， 对， 就是 说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说最经典的几个镜头是四大美，一个是张敏的回头，林青霞的醉酒，还有两个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当时看那个微博上面，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反正我知道有一个林青霞的醉酒， 还有朱茵的眨眼 啊，朱茵的眨眼，对，这都是很经典的。刚才我们看的是《笑傲江湖》的这一个片段， 其实我们也是从几个武侠片来并行的去感受以前武侠片给我们的感受，从金庸到徐克指导的一些黄飞鸿系列，就是感受到其实不同人创作出来的这种武侠的作品，也是给我们一种童年或者是以前看过电影的不一样的感受， 是 各有各的一种精彩。 当时看的是一种感觉，现在就是翻过去看的话就是另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武侠这个题材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特别神奇的题材。为什么？这是中国首先是独有的，其次是其实最早武侠是在中国的文学是一个相当不太主流的一个小的品类，真的是金庸先生把这个不太主流的武侠题材提升到了现在的一个文学高度。因为我觉得金庸的这个武侠呀，它里面你能看到的是有大情大义，也有小景小情。 对， 就是往大了说，你能看到像郭靖这种啊，还有乔峰这种，就是那有大侠情怀的，是以天下为重，关心天下的舍小家这样的人。 是， 你也会看到有对爱情特别执着，比如说杨过、小龙女，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王语嫣跟段誉，这样的执着不渝的爱情。包括现在还有很纠结的人物，像刚才提到这个影片当中的东方不败，其实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形象。 是的， 他首先是一阴一柔，一阳一柔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本来是个男人，但是在很多电影的演绎，他就变成了一个 女 人。甚至到我们陈乔恩演的那版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就是一个女性角色。 对， 是。 但是这个角色太有魔力了，几乎好像是演过这个角色的人的名气都会大涨，真是个有魔力的角色。像这样，他自己是一个很纠结的人物形象啊，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感情也是非常不顺利，但是他又是想追求一种自我证明。 对， 所以你会发现在他的这个人物角色里面，不是一个单纯的好，单纯的坏，单纯的完美，就任何一个美好的角色或者是一个邪恶角色身上，你都能找到那种或者不足或者是唯美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就是他的角色中没有特别完美的人，但是却是有大侠的情。 对， 有这样的侠义之情都在他的角色中有。 对，是 特别同意天一说的这一段，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东方不败嘛，令狐冲和东方不败这个几次相遇，然后逐渐产生感情，但是又发现令狐冲发现东方不败杀死了自己的师兄弟之后，为了大义又去找东方不败报仇，就是这种转折的感情，就是让我们也在生活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这种不相遇不相爱的一种感觉。 对，如果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想了解金庸先生笔下的这些人物角色，我建议去读原著啊。因为像这一版的这东方不败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其实已经改的很多了。 对， 已经不是完全金庸的那种精神，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读读金庸的原著，你会发现就是人物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你会有很多自我的联想。 是的。 好的，接下来也给大家回顾一下几张照片，也是我们比较经典的几部武侠电影。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是我们的哥哥张国荣， 倩女幽魂。 是的，他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介书生。宁采臣。 不过这不属于武侠，我觉得属于神幻类的。 神幻类的，就是但是里面有一些武侠的就武术的动作嘛。 对， 他是有这个燕赤霞在这里面，他有一些捉鬼的部分是有打斗的。 是的，然后这一部我们的张曼玉啊，女神，也是一个 青蛇。 对，这部电影。 对，这个其实跟 徐克导演的， 对这个电影，我觉得是真的要强烈推荐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青蛇，它已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这个爱情故事的改编，是以一个小青的角度去解构了一个这个爱情观。当然时间关系没法细聊了，大家自己去看会找到自己对这个片子 的 理解。 是的，这也是给大家推荐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张，这是梁家辉。 这部电影， 这个是 新龙门客栈。对，这部戏呢 也是香港新武侠的开山之作、啊。 对，没错，也是由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甄子丹等演的。然后这部影片呢，走的是这个新派武侠路线啊。 对，这跟之前的武侠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以前什么鸳鸯蝴蝶剑啊什么的，但是那种武侠就是打斗居多，但这部里面除了精彩打斗以外，人物之间的感情也会更为的复杂，并且打斗的这种现场感，这种暴力美学其实也是由胡克一个新开创的风格，也后来成为他的风格的一种啊。 对，他是在那个西北的敦煌拍的，所以他就是以一种很高亢大气的那种感情来讲述了一些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也是一个像被誉为香港新派武侠片的一个起点， 对，开山之作。 那在此呢也还要给大家推荐两部电影，一个是一代宗师，一个是东邪西毒啊。一代宗师就是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了，也是由王家卫执导，主演呢有梁朝伟、章子怡、张震。在一代宗师的这个片外纪录片中呢，王家卫就说了，他想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想把那个时代的武术家的那口气用最真实的手笔来还原出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王家卫拍戏就是他一定要拖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他说他拍了好几年，追各路门派的传人啊，想把这个武林的最后一点气质传承下来。所以梁朝伟呢因为这个电影而去习武，所以张震呢也开始拜师，八行风雨五祖整整是学了2年的时间啊。所以给大家呈现的也都是最真实的一面， 展现了武林气质。 没错。再一个呢就是东邪西毒，这个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了，也是由王家卫执导的，然后这个张国荣、张曼玉、梁朝伟等主演。东邪西毒呢最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金庸小说， 是 也是射雕英雄传为蓝本啊，要拍上下集。在1992年至1993年是长达了2年的拍摄过程中，王家卫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最终成为当时一部另类的武侠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致敬这些把我们的中国的武术和功夫吧，然后传到国外的一些演员，比如像李小龙，还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这都是把我们的中国的功夫传到国外。所以也是因为李小龙，所以他们的字典当中，英文字典当中才有这个功夫的这个词嘛。也是向他们致敬。 其实今天我们来聊，每个人都有一个武侠梦。然后通过金庸先生的一些经典的著作来进行一些回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我们在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当中是说不完也说不尽兴的。 对， 我们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 一起分享 一下。对，如果你们有什么对于金庸先生 上的一些著作的一些回忆或者想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进行评论和留言。 是的，那这个女神下午茶的部分呢，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好，我们女神百分百之秘密花语呢，今天的花语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一个话题呢，也是一个女孩的吐槽。她想问啊，不想放弃身边的完美男友，但是又想回到父母的身边，她该怎么办呢？ 异地是吗？ 对，我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好的。 这个男生，他和这个男生呢是在国外一起学习，然后这个回国之后，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见了他的男朋友。他感觉他和男朋友很有缘分，并且各方面都很投得来，他的工作很好，遇到一个这样的很不容易。男朋友大他7岁，很照顾他，在一起一年了，还是处于热恋的期间。但是他又想留在爸妈身边照顾他的父母，所以他想求问发表一下意见，他该如何去选择？ 这个问题我们的嘉宾天一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真的特别爱你的男友的话，我倒是建议你不妨去把这段感情坚持下来。首先这个感情的结果有很多种，比如说你跟你的男友成婚之后可以回国发展，对吧，在父母身边。 对， 或者说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来照顾。听这个女孩这么说，她年纪应该不是很大，所以她的父母应该暂时还是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的。 对， 所以谈不到需要你照顾。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都用那么多词来形容你的男友了，又是完美，又是照顾你，又是各种恩爱，是吧？ 对， 那么我倒觉得一段感情也是很珍贵的，不妨坚持一下。 对，其实我刚刚落掉了一个细节啊。其实呢，她男朋友跟他一起在加拿大买的房子，然后房子也是他选的，就是他们俩这个男方想在加拿大一起来生活，但是他父母是在中国，他就想纠结啊，是在加拿大生活呢，还是和他男朋友回国？他男朋友应该是不太想回国。所以我觉得，哎呀，如果放在我身上也是蛮纠结的，一边是一个完美男友， 一边是自己的男朋友。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 男朋友吧。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在加拿大跟她男朋友生活，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年轻的状态嘛。她的父母可以先相互的照顾。然后等到成了家，有了孩子，立了业之后呢，就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如果父母愿意的话。如果不愿意的话，到时候再说吧。 这可是小磊，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和小磊就是年龄差不多大嘛，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小磊的这个方法有一点点的幼稚。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幼稚。就是因为我觉得父母是生你养你的，所以这个咱们这个古时候不都说这个父母之命不可抗吗？ 不可为。 对，不可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大事的面前，尤其是在中国，我们还是要多听取父母的一些意见，因为父母永远都是为你好的。同时呢，这个女孩子她的父母为什么会去很排斥这个男生？ 不是排斥，因为她父母， 就是她自己在纠结要不要回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她父母肯定不会去国外嘛，因为还有工作，还有家。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跟父母，我觉得她可以特地的和她男朋友一起回一趟国，然后和父母见一下面，和父母一起商讨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父母是如果通情达理的话，他是可以去理解，可以去体会。 就怕最尴尬就是父母希望孩子回国不支持他远嫁国外。 对， 然后但他又很爱自己的男友，其实可能会发生这个矛盾点。 这个时候我 你应该放弃亲情还是放弃爱情？ 是啊， 就是我觉得两者是可以兼得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男朋友也需要做一些事情，在我看来 反正我是觉得这事儿 这事儿吧，貌似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是的， 但现实生活中肯定还有第三条路可选， 嗯， 对吧？你喜欢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回国生活一段时间，两国跑一下也没有关系？等父母退休之后，也可以两地来跑。总之，这事儿我认为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不一定就是要放弃某一方， 对，谈不到那么严重。 而且总而言之，父母还是希望你过得好，过得幸福， 嗯， 所以你选择的肯定。父母让你选择的会是让你幸福的，但是你选择的，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家长。 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好，回国也可以嘛？ 是啊， 是吧？ 是的，没错，回国回祖国的怀抱多好呀，是不是？ 嗯，但是这个问题确实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很多现在，独胎的孩子都去国外了，然后父母在国内， 嗯， 所以这个现象还是蛮普遍的， 嗯， 还是祝他们幸福。 对。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嗯， 好的，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下一期可能也是还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武侠的电影，一起谈一下我们的武侠梦。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982活力榜。 好的，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Thank you.